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戴毅同学， 哎， 请问你的暑假作业完成的情况如何啊？ 请问你这个问题是作为我的课代表来向我提问的，还是我的小班老师给我提问的？ 哎，是一个需要借你作业抄一下的同学。 哎，还真是，因为明天就是正式开学的9月1号了。 是的， 我们刚才在上节目前也在办公室里面聊说，哎，当年咱们返校的时候都干什么事儿呢？领领课本儿。对吧，打扫打扫班级的卫生， 认一认同学，啊，就是好多都记不得了吧。 那你这个是对于转学的同学来说， 转系统 转学 你想转系统是吧。啊，好， 哎，还真是。好，昨天我们回忆一下8月31号八月最后一天大家在返校的时候都做了哪些的事情哈。 对， 这可能对于已经很久没有重新回到校园，没有校园的一些生活和体会的大人们来说，这种回忆感是有穿越的一种功效的。 嗯，不管怎么说，八月迎来了最后一天，8月31号，这是一个星期二啊，在下班路上，我们还是希望用好音乐啊，跟工作说一声再见啊。今天会是一个复古音乐派对的节奏啊。 嗯，而且我们正好借着开学之前的这个八月最后一天，也可以回忆一下当年咱们上学那会儿。是吧，在返校这一天都做了哪些事情。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最后一天，午后的阳光照着，还很刺眼。没有办法，我只能静静守候。没有什么，什么都没有。夏日的醉。天，坏上的马在拉着斑驳的船，偶尔有风，它穿过你的眼，偶尔有梦，散落在河边。 戴毅同学，你又跑到哪里去了？ 回来了，溜了个号。 感觉你急匆匆的跑来跑去，特别像那个新生报道的样子。 你不觉得特别像，就是当你对一项任务没有做好思想准备，他已经来到了一个 deadline 的一个时间的时候，那真的叫一个紧张和焦虑啊。 对，我就觉得今儿你穿的这一身粉色的衣服，在这样穿梭的样子，就一定是作业没写完。 啊，跑来跑去的也不知道你在干嘛。 所以有其中一个，大家帮我们来回忆的，在八月最后一天，有不少没完成作业的同学。今天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管同学是吧？学习一下。 昨天不应该 借鉴一下？ 昨天不应该补差不多了吗？等到今天，刚才因为这首赵照的歌《夏日的最后一天》啊，刚好在八月的最后一天的这个傍晚呢。哎，后面有一段的那个尾奏，我们开场选的这么一首相对啊比较中版的慢版的歌，其实还挺契合这个所谓的八月最后一天或者开学前一天的，就不应该是特别忙乱的才对，因为你该准备的怎么着报到之前就准备好了嘛，对不对？然后有可能这个节奏，我就刚才想那个听那个尾奏的时候，特别像就是包书皮儿的那个样子，就是你把那个书啊 板板正正的哈， 然后你得把书皮儿得包好啊，是吧？甭管是你是自己用牛皮纸包的，还是后来买那个塑料纸那种， 塑料纸这都是好多年前的老黄历了。我觉得最漂亮的书皮儿， 那你是用什么纸包的？ 就是那个质感会比牛皮纸略微的要再薄一点，花色的可供选择范围更多一些。 哦，你们上个世纪都是这样的哈。 我们是未来的下一个世纪的好吗？ 正这个新的一个学期啊，我们在这个九月第一天到来之前呢，八月的最后一天，哎呀，这个说出这个事儿，哎，今天返校，明天正式上课嘛，新的学期啊，这个也会有些新的变化。 是 吧？ 让很多家长们都是非常开心的哈，就是明天神兽们就要归笼了。 嗨，就是同学们吧，就别这个，咱们就说，北京市教委今天的发布会上表示说呢，小学上课的时间不早于8:20。 就可能8点钟，家长们会把小学生们送到学校，进去之后稍微准备准备啊，整理整理精神，归拢归拢课本。8:20的时候，上课时间准时开始。 中学不早于8点，来，你再把这个步骤说一遍。 好嘞，中学不早于8点，严格的执行教学计划。小学一年级呢，坚持零起点教学。另外呢，周一到周五的时候，每天下午都要开展课后的服务，课后服务至少开展2个小时，以及不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哎呀，最后这一条真的是让我们觉得特别有利于家庭和谐， 是不是？哎，那个时候我们小时候做我们作业都是怎么写的？那不是互相这个是吧？自己就完成了。 哎，你记不记得 帮来帮去一起写作业什么的？ 昨天发在咱们群里面，有一个家长就是因为要辅导功课，实在辅导不好了，给邻居们贴了个条说今天晚上肯定要胖揍一顿了。 你身边露碎雨没疲倦，伴你漫行一段接一段，越过高峰连一峰却又见，目标退远让理想永远在前。 哎，我觉得今天这个音乐的节奏很适合下班啊，路上听着歌啊，咱们也这个一起互动一下啊。今天的娱乐总盘呢，还是悠哉悠哉听好歌的节奏的同时，也是邀请各位啊，随手打孩子，不是随手拍孩子。 怎么都觉得这个用词不太妥当哈。就是今天如果说正好是接上孩子一同回家的路途上，孩子坐在后排座位上又听着我们的歌，听着我们聊的话题，大家又觉得很适合的情况下，可以拍张这个什么母女和谐照是吧，这个父子的这个和美照片发过来，是吧？ 对， 嗯， 我们看看他们这个开学前的灿烂的笑脸， 痛苦的表情。 是翻了又翻啊，炒了又炒啊，这个瓶子里装这个旧瓶装新酒啊，就是装了不知道多少回的一首歌了。 嗯，但是说实话，很多歌曲它本身自己传唱度就特别的广，另外呢曲调很优美的话，这真的是越翻越纯啊。 是的， 嗯， 哎，我们今天也继续坚持这个主题吧。有些歌真的是这样的， 嗯， 就是你久久不听啊，心中呢也依然会有一些回味。今天的新歌测评要转身老歌测评， 哎，这是为什么呢？嗯，因为最近呢网易云也是推出了翻唱合集陈耀川华语经典复刻合集，也是邀请到了非常非常多新生代的音乐人，比方说像余佳运啊、刘瑞琦，还有包括像严仁中啊、裘德这些年轻的歌手们来翻唱陈耀川的一系列的经典老歌。 嗯，很多我们其实之前也推荐过，比如说像老情歌啊、忘情水啊、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呐，啊，所以今天我们其实就来测评一下这张翻唱的专辑。 好， 之前我们节目当中曾经推荐过的，我们今天就不再听了，因为其实一首歌可以基本上啊代表一下整个专辑的这个整个的气质啊。专辑的官宣是这么说的， 嗯，来听一首老歌，就好像是搭乘了时光机穿越时空。音乐呢总是以歌为名，将珍贵的记忆帮我们一一收藏。所以呢，网易云也是联合了顶级的词曲作者之一的陈耀川老师，联合发起了华语经典复刻合集企划，以歌为名。 对啊，好了，所以说就是这种新的方式去打开经典。但是在今天我们来去测评，就是陈耀川老师自己来翻唱自己这个曾经创作的歌曲之前，我们先来听一下这首歌的原版。这首歌的原版是谁唱的呢？是王啸坤。 我就要骄傲的一步一步，一点一滴，让世界听见我呐喊的声音，像春天温暖大地。 陈耀川啊，真的是写了太多的歌了，包括曾经啊，就是反正最有名的一次啊，大家都说啊，陈耀川啊，那就是捧红王力宏那个人吧，对不对？ 嗯， 他其实年轻的时候也是那个英俊小生，戴了一个眼镜，很斯文的样子， 对，文质彬彬的。所以我是对他印象最深的一首歌，当然是那首《忘情水》了。 对， 嗯， 后来呢，其实因为我那时候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啊，就刚好赶上说陈耀川老师当时担任那个上海的著名的选秀节目《我行我秀》的评委啊， 哦， 其实也给大家，尤其是他选中薛之谦那一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啊，对， 当然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就是今天，啊，sorry 不好意思我们要听到就是来自于陈耀川自己把自己写过的歌拿回来重新去做一个演绎的这首歌，是不是有必要把它放入曲库？ 好像很多不光是音乐人啊，现在你看词人也有这样的方式啊，一展歌喉， 是 从幕后走到幕前，把自己写的歌哈，啊，以自己的方式来重新的给他来做一个解读。 对，嗯，但是当年王啸坤来唱陈耀川的这首《带我去寻找》的时候，那就是年轻的力量，而陈耀川自己翻这首歌又会是什么样的状态呢？因为年轻人初生牛犊不怕虎，是吧？ 嗯， 带我去寻找这大好的河山和世界。 嗯， 陈耀川现在在唱这首歌的心境和心态多多少少有一些不一样了， 可能要重新回到年少时光，带我找回初心。 来听陈耀川《带我去寻找》。 我的心啊，我要把你寻找，这世界那么大， 是王啸坤的版本，像一个少年，然后呢向着远方，然后穿着那条有也许有些破旧的牛仔裤，背着行囊说走就走。这一版陈小川老师自己的这个版本呢，啊，更像是一个已经功成名就的一个大哥啊，开着他的越野， 大卡司要翻山越岭去找自己了。 这就是这低音炮啊！ 我倒觉得他有点可能受到 哈雷， 有点可能受到了一些披哥，就是披荆斩棘的哥哥们的一些影响吧。就是觉得去游啊，尽管说年纪已经不再年轻了，但是心态一如既往， 对， 像少年一般， 就不会是正儿八经的穿了一身正装，我感觉穿得非常的年轻，很酷。戴着一个大大的蛤蟆镜，然后呢就是有一些复古的这样的一个编曲的形式了。 嗯， 所以刚才的那首歌你们会给几颗星呢？我觉得我给四颗星。 我给四颗半吧，我觉得还挺吃这种节奏和编曲的，听上去感觉能量满满。 是，就会听了以后会让你的心情好了不少。 嗯， 那么再回到当年还是青涩模样的陈小川，又会写出什么样子的歌呢？多年之后其实李健翻过一版这首歌。 哦，是天意吗？ 不是， 哎， 我始终爱你。 哎， 这就是标准的那种陈耀川式的老情歌了。 嗯，我其实非常喜欢90年代他们写的一些词，感觉特别有深情。 就感觉爱一个人的时候啊，也不是说爱一天爱一年， 嗯， 那真的得是爱一辈子。甭管春夏秋冬，我的心里面始终惦记着你。 嗯， 我始终爱你，陈耀川。 我尝过甜蜜，忘记你却谈何容易。年沧海桑田，我情深却无缘。再见你依然美丽，望着你我默默无语，又想问候又怕心痛，让岁月为我说。委屈，你知不知道我始终爱你，却只能远远看着你。春去秋来，谁会明了我认真的感情。风里我不断寻觅，情愿寂寞不愿割舍，这一生为你过。你知不知道我始终爱你，我只是没有告诉你，让相思烈火熊熊烧着我，也不愿让你受委屈。你知不知道我始终爱你，却只能远远看着你。春去秋来，盼你明了我认真。 现在还有这样的耐心听完这样的一首老情歌吗？或者说你还有这样的耐心去真的爱一个人这么久吗？ 嗯， 基本上可能一天两天你发的微信没有回，这段感情可能就无疾而终了。 甚至说很多时候我们现在之所以把很多碎片化的节目呈现在节目里，就是因为听众有的时候也没有办法从始至终陪我们2个小时，当然是那种通勤时间比较长的听友之外了哈。所以我们希望有些歌曲，当一首老歌能够唤起你的一些深情的时候，希望它能够让你有一些感触的时候，记得跟我们分享一下，把这些听歌的感受捕捉下来。 你是怎么把我说的爱情主题突然转到我们的就是这种节目广告上面去 就是 我考虑比你范围更广一点。 我明明 你是小爱，我是大爱， 突然就转成了回听众来信啊！谢谢你们的支持啊！ 好吧， 这段时间 深情这关继续，这一卦继续由你来完成。 哎，多亏了你们，我们的收听率才能够节节攀升。 对，你看，我要感谢听众哈、啊，持续的支持娱乐最王牌，持续支持 FM 九七四， 了不起了不起啊！就是听一首老歌的时候，顺便梳理了一下自己心里的记忆，顺便呢，认真的想想今天的这首歌到底会应该是多少分、或者说几颗星啊？大家愿不愿意把它留在我们的歌单和曲库里面？ 你觉得你这颗星或者这几颗星里面情怀占了多大的比重，或者说真的是因为对于老歌的爱占了多大的比重？ 不是，我觉得就是啊，就说刚才的那首陈小川的歌， 对对对，他翻的这个我始终爱你的版本。 不，咱们测评的难道不应该是带你去寻找吗？ 带你去寻找啊、哦！ 带你去寻，没关系。我觉得这两首其实虽然唱的感觉不一样，但是其实都会让你的心里面有一个特别能够迸发的感觉。就这么说吧，简单来说，你的这个就是多巴胺在这一刻就是强烈的分泌着。 他按下你那个 restart 的键，重启的键。 对，一个就是要远行，一个就是要有爱情。 嗯， 就这两件事情，可能对于人来说是不常得，但是却很奢侈的事情。 那自由还要不要？ 我先实现羊串自由再说吧，我想吃鸡串就鸡串。 若为爱情故，二者皆可抛。 我就是每天，我经常偶尔会在节目里面答记者问，你知道吗？ 嗯， 你啊，包括艾克，你经常抛一些我突然下不知道该如何作答的问题。当然，我想啊，前面那首大家给出答案的时候，其实我也想听听你的意见，上传还是？ 我当然喜欢那首《带我去寻找》了，我觉得就是听上去，感觉到了人到中年的时候，也没有那么的悲惨了。 哦，人到中年了， 对 啊，还没有吧？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爱是如夏日，去也匆匆，忘了寒冬，步步追踪，忧伤不沉重，只隐隐作痛。夕阳伴星红， 是最单纯的倾诉，是最坦然的关心。无憾亦无悔，过去每段光阴。 I just stay around and we'll put all the world to rights. The little ones will grow and I'll still drink your favorite wine. 如果我们要幸福，我想把定义重组，不是因为怕孤独才想。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人心跳放肆的翩翩。 继续回来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我是戴 毅。你知道我刚才我说到那个感情那事儿的时候呢，其实不是为了煽情、深情啊，所以马上都九月了，就是就不煽情了。 不，微凉的情况下你可以稍微的煽和一点。 这还没凉呢啊！我就是说，那个当中有一段，我说，哎，你看现在很多人说谈恋爱也好，或者是处理一段亲密关系，有时候可能也就，哎，你给别人发个一两条没回你，你可能放弃了，甭管是爱情还是友情还是什么，对吧？你发人不回，那再发也不回，那就算了呗，对吧？你的那个 deadline 或者你心里的那个线，其实是那个上限会比较高的。 就是你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deadline 哈。 对， 好。刚刚其实我看到这聊天室里边也有人提到这老歌的旋律，你看你表达了你对于老歌的情怀和感受，有听友也可以分享，他说他老歌的旋律无论用什么样的声音来表达都会瞬间打到我们的心里，这可能就是因为一些歌一些旋律只要一出来之后，情怀分会立刻给他增加很多值。 对，有的时候也无关乎年纪了。 对，Quiet and tired and mean, looking at a worried scene. I try to make you mad at me over the phone. Red eyes and fires and signs. I'm taken by a nursery rhyme. I wanna make a ray of sunshine and never leave home. No amount of coffee, no amount of crying, no amount of whiskey, no amount of wine.

你爱我。哦，恋爱像过红转可乐，冰镇的心沸腾忐忑，但愿下场你谁在等我？ 你的恋爱传说，却是温柔不多。我在这里填下空白的段落，相爱的烂借口，准备好了没有？ 却是空后拥抱在恋人的街头，窗外的结果。 压力你还欠我一个拥抱， 大姨告诉我这是汪苏泷的歌，我指一指我们的歌单，请看后弦两个字。 哎，我跟你说了原因是为什么，因为那会儿真的有一段时间， 然后小心哦，会得罪。 不会啊，就是我只能会跟告诉给他们我真实的感受，因为其实那会儿听后弦、听汪苏泷，包括听许嵩的歌，是混在一段时间当中一起来听的。 哎呦， 就他们在网络当中有段时间是大爆发的时期，所以歌曲的风格和类型、小清新的感觉有点相似，所以我不得不说他们在后来辨识度有了很大的差别。 对， 怎么样，转过来了没有？ 还好。其实我我觉得他们其实也不会生气。 嗯，听不到。 不是，大家都很公平，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能不能被分出来，这是我不知道。 嗯， 我只知道说。无论分不分出来啊，他们都是被冠以周杰伦的名字在市场上出现的。 好吧，音乐人有一条路哈，就是需要你在一点一点的摸索当中走出自己的风格。 是的。 然后不仅是通过你的歌迷来推崇你，让更多的听音乐的人能够找到听你的歌的一些不同的感受，这可能就慢慢在成功了。 我们有时候听歌会有及时的感受，比如说这首歌歌名啊很有意思，你看你还欠我一个拥抱。 嗯， 你知道那个就是在机场啊，虚拟的这个机场的假设的离别的环境里面，其实很容易触景生情的， 那个环境音就其实把那个场景烘得很到位， 就离别嘛，对不对？有的人可能这个一转身啊，这一辈子可能就很难见到面了， 或者异地恋， 对 吧？异地恋经常在机场要见面， 对，有多少这样子的拥抱，就真的变成了最后变成了微信里面的抱抱。 哦，那个真的很惨，我觉得这个对那个感情到最后就已经被消磨殆尽了哈。 所以我不知道今天这个 deadline 的这个话题大家会是怎么理解啊？有可能我们会是有关于作业的 deadline， 你工作的 PPT 的 deadline，有可能是你的情感的一个 deadline 啊，很多方面啊。刚才我们也在想说，今天8月31号，八月最后一天，如果说最直接能够联想到的，可能就是很多学生们朋友们的一个暑假作业的 deadline。 对，就这个暑假都没干别的，就全都玩什么的了，然后到最后一天。这真的是每一代的学生的记忆。 对，那代学生长大之后就会成为现在的我们。 后来发现说这个毛病延续下来，变成了 对， 从交作业变成了交什么？ 交 PPT，交工作策划方案。 对， 然后还要交什么？ 甚至报职称。 好了，说着说就联想到自己了哈。 我跟你说，我真的又差点错过那个代子了。 这算是你的拖延症闹到一些问题呢，还是说本身就觉得这个不到最后一刻激发不出来你那个灵感？ 过于自信。 啊，就是老相信说没问题， 对于时间掌控 就是没问题，这个事儿我放后面一天，我一定我就是效率会很高。 嗯， 但是你知道我差一点错过，人家那天已经说你修改的意见是到哪天哪天， 嗯， 我差一点就错过那个时间了。 对，所以有些东西不要去试图去突破或者靠近那个 deadline， 还是提早完成比较好一些。 嗯， 今天聊 deadline 最后期限，我不知道大家对于最后期限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体会和积累， 嗯， 都欢迎来跟我们哈痛哭流涕的分享一下。因为有的人太 deadline 可能就最后真的没有那个 line， 就 dead 了， 就到此为止了，是吧？ 就是你，你可能到最后，人家这最后期限，你卡那个点儿，人家不收了， 嗯， 你可能就错后一年， 对， 这个 deadline 就会成为一个就是比较惨痛的一个负面的一个经验。 还有一个线是你可能自己给自己的，比如说我告诉我说， 嗯， 哎，我今天晚上我一定12点之前要睡觉 啊， 这是我的一个 deadline 啊， 嗯， 以后都要这样。结果你发现你自己总是打破自己的 deadline， 不断的突破自己的一个晚睡极限。 很多时候是因为刷剧嘛，啊，包括这个扫黑风暴，这还没有完全的完结。 嗯， 但是昨天呢，这个云南虫谷就正式上线了。 嗯 嗯， 目前呢，在这个视频平台的播放量已经破亿了，不少人是一口气连刷了5集。我昨天正好是时间比较充分，临睡前就像你说的一样，把自己的晚睡时间这个 deadline 放到了凌晨1点钟，大概刷了3集多。我看了一下，我觉得这部剧目前为止，因为我没有看过这个《天下霸唱》这个《鬼吹灯》这个小说，所以我直接看的是这个剧，觉得之前跟《怒晴湘西》和《龙岭迷窟》的感觉有点像，所以整个水准还是可以保持住的。而且网友们的弹幕会表示的说，虽然里面一上来在虫谷这一段有一些所谓大 boss 和一些那个惊喜的部分没有，但是整个这头3-4集的制作还是让他们觉得完成度70%-80%，有些小的惊喜啊，有一些这个吓人的部分啊和那个惊悚的部分完成度还是很高的。 对，所以这就是你今天跑来问我说，哎，这个那个朋友是不是你的朋友，就是把他和 古董局 中局弄混的那个 不都是惊悚类题材的吗？ 那你告诉我什么是云南虫谷？ 什么是云南虫谷？ 是否懂我心情？有些想不通，点点手机爱什么？打开的动作能定位他想什么？走路也低头，连吃饭也低头，手机粘住手，爱他比我还多。请你停止，别再传给我。如果爱我，面对面的跟我说。Baby， 爱我就不离手，去牵起我的手。你不解实在奇怪，有点在意是否手机，好想听见你这句会心难道懂我心情。实在很想说，走到手机要牵手，是谁又温柔，是谁又懂你的多。不想再低头，不想要再低头，身边的朋友爱我还比较多。 对，这首《爱不离手》啊，其实也唱到了手机和人啊和爱情之间的关系啊。 嗯， 我就突然想到了一个 deadline， 就是那个我们的手机的那个电量。 哦， 我经常会把手机的电量耗到最后一格。 你知道有的人 就是到那个 deadline 的时候，其实最后再去充电，也带来了很多的不便。 嗯，你还真还不算是 deadline， 因为我看到很多人会把那个最后的电量剩几%，会变成数字的显示，这样的话他会看得更明晰和清楚一些。咱们只能看到说那个电量变成红的了， 嗯， 对吧？就是最好就20%-10%是变红，有人是直接变成数字，告诉你5%-6%-10%，会有特别具体的数字来显示。 我也是 啊，可以吗？ 就是现在没有，现在还没到， 啊 哦， 我接受不了那样子，我觉得那会把我自己的心脏病逼出来的。 之前那个艾科就是经常有时候直播打话筒就是噔噔噔噔。 突然一下听到噔噔噔噔， 电量又一次报警。 我觉得这多少也是拖延症的一种体现。 嗯嗯， 而有的人就是随时充电的那种 啊， 永远不会没电 啊。那就是可能体现到了充电宝的一个好处。我觉得这个 deadline 可能在不同行业里面有一些不同的感受。像我身旁有一些广告行业的人，他们就觉得 deadline 对他们来说有时候是一种灵感来源的一个， 哦，明白， 督促， 就是你不要给自己放太多的时间，那样的话会让你其实陷入一种想象力的匮乏。 对，他们比如说还有5个小时要交一个广告策划案了，他认为自己会在最后的1个小时之内逼出自己的灵感火花。 这都是小时候写作文闹的，就是写作文的时候就必须得限时在语文考试里面。 嗯，那个可以，那可以考试嘛，都我们都是要这么经历过。但是你想给自个儿的一个甲方去交一个广告策划案，真的要在最后几个小时之内去呈现的话，真的是挺吓人的。那如果你真的交不上怎么办？那 不交了 dead 了吗？ 不交了 辞职了，离职了，是不是？ 对对对，赚钱要紧，赚钱要紧 啊 ！Deadline。 哎，有人说我开车去接人，我总能卡的最后的1分钟赶到。 嗯， 你这个能力我是佩服的。开车去接人，就卡了最后1分钟，前面的时间你都在哪儿猫着、嗯，然后最后一定得最后时候出现。 那咱们办公室里有一位很神奇的，永远是在上节目前的几分钟准时赶到， 卡点儿的、嗯， 特别准时。我觉得每次都是属于那种像玩大富翁一样的级别的。 你不会是在说我？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哎，不要对号入座啊！不要随便对号入座。我们一般奉行是谁不在说谁。 啊，对，看来被挖久了坑，自己也会挖啊。哎，好好。今天呢，大家随时还是边听边聊啊，然后微信可以发到我们的974最王牌。 嗯嗯，好，嗯，聊 deadline。 嗯，然后可以在我们的听听 FM 找到我们的聊天室。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我们玩过那个游戏啊？ 嗯，哪个游戏？ 就是老鹰抓小鸡。 真人呢肯定是玩过，就是那种在一个场地当中需要人来扮演老鹰，又需要人扮演来小鸡。 哎，就是小的时候玩游戏嘛，总会家长给deadline几点钟就必须得回家， 哎， 对吧？就想到这个游戏。那其实今天有一个游戏改编的合家欢动作动画电影叫《老鹰抓小鸡》，听这名字定档了，10月1号正式上映。 啊，卖相上来说，感觉看起来那个海报有点像《愤怒的小鸟》或者《里约大冒险》的感觉 啊。 故事讲的呢是这个鸡村里面长大的小老鹰金宝和不服命运的小鸡小迪，这是一对姐弟俩携手追寻飞翔之梦的故事。 啊， 老鹰和小鸡成为姐弟俩。 哎呀， 这是桩悬案啊！ 有人想看吗？ My boots just couldn't walk another mile, and that cloud above me had no silver lining. I couldn't buy a break with my last dime. Oh, but when I saw you standing in the corner, I'd have never thought that you would have my back. But then we rolled in like the thunder and the lightning.Some punches, then we had a laugh. Just some rough, tough desperados hanging tough through thick and thin, kicking up dust wherever we go. I can see that you and me are gonna be friends. Who'd have thought we'd wind up here?Together. It's crazy that we're standing side by side, fighting just like two birds of a feather. Who's gonna tell us now that we can't fly? Just some rough, tough desperados hanging tight.是乡村音乐金曲啊 ，Country Music 金曲也是当时《愤怒的小鸟》的一首主题曲。 哎，来自于 Blake Shelton 演唱的《Friends》，朋友们。 好吧，我们返场了一首乡村音乐啊。说到返场金曲呢，刚才说到了一些翻唱的歌啊，也有这个自己翻唱自己的歌啊，比如说陈耀川。 嗯， 那今天呢，八三幺乐队推出了一首复刻的老歌， 叫做《最好的结局》，翻唱的是自己十年前的一首旧作哈。老歌老曲子，这首歌呢是以电影为主题创作的一首心碎的情歌，发表的时候是在十年前，如今呢是采用了全新的编曲来呈现。其实说到八三幺，去年他们因为给一部热播剧演唱的主题歌，而一下从一个小众的乐团一夜之间广为人知。 是的，是的。嗯、然后又有消息说，哎，说这部剧呢即将在韩国上演， 是有韩国版吗？ 对、嗯，然后主演柯佳嬿还发了一张什么，什么一张照片，确认的消息。 凤南小队集体登山。嗯， 我们想问的问题就是， 那部剧叫什么名字？ 啊、 是吧？怎么就重要的事情喊三遍？ 几个字来着、嗯？三个字吧。 三个字重复成哦，不用重复了。歌曲名字是重复的，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剧集只有三个字啊。 哎呦，你这个坑自己跳的，不归我管了。 橡皮筋衬托着他和你，全剧终灯光还没亮前，我还有一秒哭泣。最美电影不必有最好的结局，最美爱情只需要永恒的曾经。如果心碎能成全你，却用剧情为你牺牲，是我的荣幸。互相关心，还可以像朋友一起看场电影。你聊起了过去，我轻松的回忆，假装遗忘不难，没关系。曾经多平凡，多不同的风景，多了你，多惊艳，多痛。 来自于八三幺乐团，这首歌叫做《最好的结局》。 哎，欢迎跟我一起来坐在坑里面聊一聊。 没事儿，我现在已经跳出来了啊。 好，我们对问的这个题目，也希望大家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加上你的手机号码发送到974最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 对，蔡同学跟你说了， 嗯， 不提醒我们也知道，不用你提醒。 哎，那部剧我到现在都没有看，所以我要提醒我自己找时间去看一下。嗯。啊，好像就前五集也是挺悬疑的，过了那个五集关之后，才能够耐下性子把这部剧刷完。 可是你不觉得这样子的剧，就是你，错过了，你真的是没有什么心情想去再翻回去看了吗？ 对，就别人都已经告诉你答案和结局了，是不是？ 要相信刻画成回忆，想念几个世纪，才是刻骨铭心。若能回到冰河时期，多想把你抱进处理，你的笑多疗愈，让人生也苏醒。失去你的风景像座废墟，像是我问你能否一场奇迹，一线生机，能不能又再一次相遇。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里。 所以我们刚刚那道题要再抛一遍啊，就是说到了这个831乐团，然后呢他们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啊大家都很熟了，就是当时那部热播剧啊，叫什么名字来着？ 对，就三个字。加上你的手机号码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稍后会有在6点钟的认识你真好的时候有可能连线这位朋友。 你知道我今天就想到这部剧的时候想到无印良品的一首老歌来着 啊， 也有这三个字。 对， 如果另一个时空另一个身体，能不能换另一种结局，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里，人海里相依，用尽了逻辑心机，对立爱情最难解的谜，会不会你也和我一样在等待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里，人海里相依，用尽了逻辑心机，推理爱情 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And I'm like a giant, so don't you tell me one night, down in my lonely fight。 我说到无印良品，立马有人发来了三个字：第一次。 那是光良，是不是？ 对，对，不算是无印良品的歌吧？ 哎，没关系啊。好吧，17点55分，继续答题。想要参与音乐藏宝图的朋友们，记得把你答案加上手机号码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而接下来这首老歌，继续让我们回到复古派对的节奏当中，因为马上这个律动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很想让自己动一动哈，跟着一起扭一扭。而这个我要送给主演了《失控玩家》的星爵， 哎，这个梗还是被你记住了， 这我记住了 啊，连我都不记得了，我当时失控了， 好，翻篇了。

就是 已经怎么着，已经走远了是吧？ 对，哎，就是你知道感情里面有 deadline， 往往这个时候发生在一个什么样的既定的时刻呢？就是在两个人即将从一个感情恋爱的阶段走向婚姻的时候， 嗯， 就会有一个所谓的 deadline， 很多时候会发生在说，哎，比如说其中有一方非常想马上结婚，另外一方呢可能会要有更多更多的考虑，然后这个时候这个 deadline 就出现了，然后女生就特别容易给男生一个 deadline， 你到底怎么着？ 所以我想说嘛，这个 deadline 多方面会从女生这边出现，男生好像很少说，哎，我必须是吧，就等你两个小时，你再不来我就跟你分手。 对，男生能拖一天是一天，也不是沉默啊，咱们不能以偏概全啊。好了，现在我们的线上的电话接通了，我们来听听今天的声音是谁。 Hello， 你好。 嗨。 哎。 哦，还没有打电话呢 啊！ 我们这个太着急了，想要跟这位听友哈、啊、能够迅速的接上头哈、啊。 对， 嗯，感觉如果再不接头，我们的 deadline 就要出现了，是吧？我们的这个认识你真好的这个时间板块是有一个大概出现的时间呢，只能是在6点钟之后到6点06分之间。 对，对，下次我们要给导播老师一个倒计时， 对、 嗯，一个 line five, four, three, 提醒他一下啊。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好了，麻利儿的，请我们这朋友进场来。Hello， 你好。 Hey， Hi。 喂，你好。 你好。嗯、 再有五分钟不出现的话，你就踩到了白 PD 的 deadline 上面。 没有说好半个小时好吗？ 对对对， 来来来，不着急，咱们先慢慢的这个来答题好吗？ 对， 怎么称呼你？ 嗯，好， 嗯，喂、 啊，喂，你好， 哎，你好，怎么称呼你？ 叫蘑菇吧， 蘑菇， 蘑菇，啊、蘑菇，我希望这个谐音不要太蘑菇、啊。 你好，蘑菇，我是超级玛丽， 不要太磨蹭，答题可以稍微快一点。 好，蘑菇同学， 好的， 蘑菇同学，明天要开学了吗？ 没有，已经上班了。 听你的声音很，就是还很，就是特很干净的，很像一个学生的状态、啊啊。 对，还很清新、嗯。 好，那你今天的这个题有没有信心能够答对呢？我们加油，好不好？好，三道题，准备好。先从预热题开始。 嗯，刚才问的是831，他们曾经给一部热播剧演唱主题歌，那部剧的名字叫什么？ 想见你。 OK， 好，来听第一题。 梦醒来，是谁在窗台把嗯嗯打开 ？A 回忆 ，B 结局。这个、 结局、 哎、简单。 梦醒来，是谁在窗台把结局打开 ？OK， 第一题顺利过关。 我今天听这首歌有阴影。 为什么？ 因为我一听我就想到我们的一个同事叫小航。就感觉他马上要变身那个费玉清了， 变身小哥啊！ 来听第二题， 好，第二题， 嗯， 我什么都受不了，什么也做不好 ，A， 闷 ，B， 烦， 啊，都不怎么着。 孙燕姿的一首歌《零缺点》， 是闷还是烦？ 闷 闷、嗯， 是不是闷呢？ 我们受不了，什么也做不好。 哇。 这是 deadline 还没有出现，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这 deadline 一出现的时候，什么东西灵感都全来了。 那我们现在这个是不是我们的最后一题？ 对， 是我们的 最后一题 是我们俩的 deadline， 然后我们得送红包了啊！ 嗯，好，第三题是这样的：我对你付出的什么这么多年，却换来一句谢谢你的成全 ？A 真心 ，B 青春。 我对你付出的， 嗯嗯。 真心， 真心， 真心吗？ 好，我们来听一下是不是真心呢？ 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哦， 真的输在了最后一题上，稍微有点遗憾。 嗯， 好吧，好吧，嗯，这就是个游戏嘛。 对，就看起来这个真心比青春还要重要。 对，我觉得他也是觉得真心比较重要一些。好的， 那今天挑战失败了啊。嗯， 但蘑菇有一个机会可以选一首自己想听的歌，并且说一段话送给比如说你想要对他表达的一些情感的朋友也好，家人也好，看看你怎么选择。这三首歌分别是周董的千里之外，当然周董跟费玉清的合作啊，还有孙燕姿的零缺点，以及奶茶刘若英的成全。 对，就关键看你选哪首吧，是不是？ 选零缺点。 零缺点、哎、OK 有什么样的解读啊？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想对谁说点什么呢？ 这三首歌第一首和第三首都比较熟悉，然后虽然答错了，然后第二首的话是想听一下到底是哪首歌，有点不记得了。 那合着这歌也不送给任何人了吗？就点给自己。 对对对，但是是想对我有一个朋友说一句话，最开始知道有七四对王牌也是因为他跟我说有一次和咱们节目互动然后被选中了，但是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开始听节目、 okay. 然后后来呢就开始互动的时候呢，就是也希望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听这一期节目、 oh. 是我一个高中的闺蜜。 哎呦，你这闺蜜真是一个好闺蜜啊。 好， 哎、 我们推广推广专员， 对，一定是个特别漂亮的姑娘啊。 那她有没有一些，比如你的一些亲密称谓，就叫她一个什么名字或者怎么样，有一个你们的之间的一个花名没有？ 绵绵， 绵绵， 绵绵， 我有印象， 好像是我们的一个很忠实听众。 对对对，我有印象，我们跟绵绵在节目当中对过话，留过言。 OK， 对，她经常跟你们互动。 祝这个绵绵啊，祝蘑菇啊，你们都开心，你们都零缺点，你们都是完美的。 对，你们不是塑料姐妹花。 谢谢， 谢谢啊，谢谢你，再见喽， 拜拜，请你继续支持九七四 ，Happy。 我 们都受不了，什么也做不好，最近的生活方式太无聊。我和你的世界就像一条抛物线，也许它早已过了最。情绪不好，重到极限，说爱我要直接一点，你会发现爱要冒险，情绪化有什么不对？我要你零缺点，睁开了我的。 都说最近是几月份？我说8月31号，马上九月了。 你要补补脑了，亲爱的朋友 啊！反正就是玩笑的说啊，就最近的那个一些这个星座，它就是哎，反正自己不知道怎么，反正要希望别人是零缺点， 哦， 是吧？ 打击面有点广，他们其实是说对自己有要求，同时对别人要求可能会更高一些，希望你跟我们同步进步。 对，我说的是那个圣斗士里沙迦嘛。 嗨。 没有，真的吐槽某什么星座之类的，我们一般不聊这个。 嗯， 因为主要是说，哎，想到这个零缺点这三个字，就真的是跟我们今天话题有点关系。 没错没错，因为很多人就是因为有拖延症才会出现，一遇到 deadline 最后期限的时候就把自己弄崩溃的状态。 那拖延症的另外一面是强迫症吗？ 哎， 就是我一定要强迫自己说，哎，比如说今 天早一点完成。 对， 嗯。 当天晚上我什么都不干，先把这事儿先做完了。 那我觉得其实他们也会有很痛苦的一面，就他享受不了前面那几个小时很松弛的一种自然状态，就是有什么任务就先把自个儿先逼疯了， 就 是 说不上到底是哪个好、啊、大家有一些相关的经历，稍后我们接着聊。 我要你零缺点。 今天刚才我们其实在聊天室里面看到大家一些留言，有一种类型呢是属于那种啊，就是开车的朋友会遇到比较多的， 嗯，就是车厢如果油差不多到哪个报警的一个位置的时候，他就要去加油。我看到一个比较算是，我觉得不算是 deadline 吧，应该是露露， 四分之一，还剩下四分之一油的时候，油箱里面他就要去加油了。 我就说嘛，就是这个拖延症的反面是不是另外一端是不是强迫症？有的人比如说你用的是那种电动的汽车， 嗯哼， 然后它不是显示你要充电吗？ 对， 大概比如说还剩下百分之多少的时候就会去充，哎，这是个问题。 没错， 有的人大概会选择说在50%。 一半，30% 就去把它再充满。 哦、 有的人可能要到底儿了，就是基本上差不多到10%-20%才去充。 哦，那不行，我基本上来说，如果我选开汽油的这个类型的车的话，油箱到20%吧，20%。 哦，你是这样子的人。 嗯，甚至10%的时候，我也能算一下，哎，25公里能回家，那可以，我可以明天早上再加油。我基本上会这样。如果再赶上说，哎，今天晚上要油价下调。过了12点之后，油价会再便宜一点，那我会再选择挺一挺，选到第二天再加油。 你想告诉大家，你是一个特会过日子的人， 就是， 然后 不是就是告诉你的真实感受嘛？就你如果真在那个坎节上的话，我一定会选择挺一挺，再坚持一下，算计一下看看能不能够回家。 怎么也感觉不出来你是这样子的人、啊， 为什么不能？ 我觉得你一定是那个油箱跑空，然后自己扛车跑那种。 我是绿巨人是吗？ 这个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仅限于今天 啊， 大家一起聊一聊。 对，因为也是八月最后一天了嘛，总感觉每一个月份的最后一天，一个是它是一个这个月的一个收尾，另外它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仪式感，或者也可能是在一些朋友的心目当中是一个 deadline， 一个最后期限。 其实有的时候那条线是只有你自己才知道的，那个界限感，比如说你大概知道说你到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阶段或者什么一条线，你无法再忍受某件事情，这可能也是一条 deadline。 第一次见你的脸就好像是在昨天，长发披肩透过你的指尖，注定我要为你失眠。离开你有好些年，我仿佛与世隔绝，试着贪杯颓废，却流着眼泪。没有你的世界，花开又花谢。说什么爱你一万年，轰轰烈烈留下的誓言，明天也许已经到了终点，你不必说抱歉。是我爱你的最后一天，我要放弃所有的一切，模糊你的视线，当我离开前也要记得你的脸。如果这是我爱你的最后一天，要你带着长春藤枝叶，让它倒影浮现过去的一点，你在我的心里面唯一。爱与不爱介于一生之间，你是否听得见？如果这是我爱你的最后一天，我要放弃所有的一切，模糊你的视线，当我离开前也要记得你的脸。如果这是我爱你的最后一天，要你带着长春藤枝叶，让它倒影浮现过去的一夜，你在我的心里面唯一不变。如果这是我爱你的最后一天，我要放弃所有的一切，模糊你的视线，当我离开前也要记得你的脸。如果这是我爱你的最后一天，要你带着长春藤枝叶，让它倒影浮现过去的一年，你在我的心里面唯一不变。让它倒影浮现过去的一年，你在我的心里面唯一的脸。 你总是心太软。 天哪，小琪的声音就是这么有记忆感，突然一下就拉回到那个年代。 对对对，而当年那首歌也确实可以做到大街小巷任何一家唱片店，任何一个在播放着功放音响的地方都在放那首歌哈。 对，就不需要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推送，你都可以听得到。 嗯， 然后刚才我们听的这首呢是任贤齐不太容易播放的一首歌啊，就是我们播的比较少的一首，叫《爱你的最后一天》啊。刚好我们今天说的这个 deadline 的话题，所以我刚刚说你心里会有一条线嘛， 嗯， 大概你知道说，哎，你对一个人好啊，好来到一个程度，你觉得你可能就要停止付出了， 那不就是人家说不能无条件的付出，到最后可能就会把自己，就是你把你自己人整个人都改变了，所以对方也不会爱这样的自己，也不会爱这样的，也不会珍惜这样的你。 对，你又透支了嘛， 嗯， 啊，到最后这个就是，这不是吧，就信贷就有问题了。 又要出广告了，我知道。 还没有 啊 我们继续来测评一下最近的优质好歌。有些歌呢据说是我们当时评到五星的，对不对？ 嗯，就是五星之后我们就会上传到我们的一个王牌测评歌单当中，不定期的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来放。 对，那天你们放这首歌的时候我没在。 你没在，但是我替你表达了，我说了，我说今天虽然说我们的制作人没有在哈，白洁没有在，但是如果他听到了是测评 GG 梁咏琪的歌，那一定不需要我出现任何的声音，上传上传，两个都是叮咚叮咚上传。 我那天真的是在路上听好 了。 然后你们是怎么能够在我就很就是很轻描淡写就发了一个 GG 的时候，你们就说非要说我那么多的表情包。 你后面 就还好吧， 你发了一个 GG 的名字，后面缀了一个表情，我来跟大家形容一下，是那个就是不是瞠目结舌的表情啊，是两眼冒着火小火星，然后就是那种哇，看到了自己最喜欢的东西。 哪有， 有那个表情包，大家去寻找一下你们的这个表情符号里面 ，emoji 里面一定有那个符号，张着嘴， 不对不对，那个表情， 然后眼睛露着小星星， 那个是另外一个意思 啊哈， uh-huh, 饭点嘛， 啊、哦，饿疯了、 啊那个，那个表情是那个一个 APP 的另外一个兄弟版 啊， uh-huh, 饿了吧， 不是饿疯了哈， 好，我们今天来听梁咏琪的这首歌，好吧， 嗯、 因为今天看到消息还挺让我心里啊很难过的，因为梁咏琪和环球的这个合约最近到期了 啊， 所以九月新专辑推出呢就会暂别乐坛。 那人家是想在音乐上暂时休息，但是其他的一些行业或者很多的其他内容要捡起来，要作为重头，比如说要去拍剧。 哎呀， 嗯， 好，也期待啊。但是对于音乐来说，真的是且听且珍惜。毕竟从那天你们测评的初恋开始，到后面的秋色， 哎， 觉得专辑的成色应该还不错。 所以，这样的以说书人身份的梁咏琪，确实能够带我们走回到回忆的电影长廊当中。所以，听听看这首歌吧。 来听梁咏琪的初恋，想想你的初恋。 长毛阵绿色的仲夏，似月满那深秋，像头落夜空的流星，似踏雪地流步日，像横越大海的白浪，似醉鸭背水点，像流达在芳草河边，此事却未全是爱，是那些退后猜测与盼望吧，还是那鲜花星光与歌，使人相依，不会忘彼此，是最初次，是最单纯的倾诉，是最坦然的关心，无憾亦无悔，过去每段光阴，若爱恋能终一生，爱的人终于可步近，无限地尝试找这一吻。像无尽绿色的 立雪地留保佑，像横越大海的白浪，似醉压背水点，像流达在芳草河边，此时却未全是爱，是那些退后猜测与盼望吧，还是那鲜花星光与歌，使人相依不会忘彼此，是最初次，是最单纯的倾诉，是最坦然的关心，无憾亦无悔过去每段光阴，若爱恋能终一生，若爱的人终于可步近，无限地尝试找这一吻。 我朋友说，哎，终于听出来今天是老白的声音了，听了半天才听出来，有的时候思萌替班呢，我们俩声音有个区域还是比较像，怎么区分我们俩呢？啊？ 听老歌，没有了，没有了，就是你会更善于给我挖坑。 没有，就是比如说放梁咏琪的这首歌的时候，思萌的表达后就不一样，对吧？思萌可能哎呦， 哎呦，这又是一首 梁咏琪啊，然后我可能就是GG，就是云淡风轻的， 但其实云淡风轻之下藏着的是那种不轻易表露出来的一种心动，我看出来了， 非得把这刨出来。 刚才副歌的部分的时候，我本来是想来描述一下我身旁这一位哈，就是一种整个人不是在直播，而是在自驾游的路上听到了自己最心仪的女神的歌，整个人的双手已经离开了方向盘，然后神情就已经开始不由自主的摇摆了起来，而且是闭目的，就是闭目养神的状态。 没有，我是在掰着指头数我的信用卡到底还没还。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今天我们聊的是 Deadline， 稍后见啦。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相对于你而言，或许我就是个过客，热情扮演一个路人甲乙丙丁的角色，途经你的世界，我就没有资格影响你的心。 各奔东西，直到我可以忘记你的真实姓名，有些事情不得不欢喜，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别无所求，看那春夏被偷走，我心中意难平奈何，不用隐形。

想要你啊，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装牌啊，想要你继续听下去啊。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要跟大家来推荐一些精彩的演出。 对，这个演出资讯呢，是来自于国家大剧院，因为在12年前的时候，大剧院在院庆时节推出了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歌剧，叫《山村女教师》。这部作品呢，一经首演之后，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很好的口碑，所以12年后，在2021年9月8号到12号，历经12年的积累和沉淀，主创艺术家将对剧本和音乐做进一步的精修打磨，用全新设计的舞台视觉来呈现，给观众带来全新版本的《山村女教师》夏日彩虹。 嗯，然后呢，张译来执棒，然后陈新一再次执导，而希望呢，把这部赞美美丽人性的歌剧与当下的青年观众保持更为紧密的联系。 是，也能够渗透出新时代的一些精神和面貌。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这样一部现实题材的歌剧《夏日彩虹》。 详情请关注国家大剧院的官网。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从前了，飞驰中旋转，你不见了吗？ 错过了也不遗憾，只要是好答案。别回头看，回头太难，你要变得勇敢。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到娱乐综合台，我是老白。 下班快乐，我是戴毅。 好的，在接下来让我们心态年轻飞扬起来。先不说能不能闯过次元壁啊，至少在这一刻呢，我觉得自己是铜头铁壁， 铜墙铁壁是吧？ 对， 感觉功夫很了得。 是是是，我们要来分享一支很有特色的女团。 他们叫做 Sing， 之前我推荐过吧 ？Sing， 他们隔三差五会推出一些新的单曲，所以这是一个号称亚洲首个电子国风的女团。 呵， 哎，由许世英等五位成员组成，2015年的时候出道了，不过一直呢好像也不是特别特别的那种火的那种感觉。 对，然后在2021年啊，5月还推出过一张概念的专辑， 女侠概念专辑。 对，这个应该里面带着你啊，是吧？ 不是，我超龄了，我退团了。 今天要分享的这首歌叫《唐宫少女》， 嗯， 就是自从河南卫视推了一系列的这个奇妙游啊， 是 唐宫少女的形象算得上是深入人心了嘛？ 对，把自己的 IP 很好的利用好，做出了一系列很有特色的节目，观众和网友是很买账的。所以这首来听听看，怎么用电子国风来表现唐宫少女形象？ 撞满 反正我就感觉好像来到了一个什么晚会，然后是一个跟什么文旅啊国风相关的晚会，然后 一群美少女们， 对，他们先开场带来了一首歌，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主持人。 哦，你说是开场的一个就是拉开大幕的一个开场曲。 对，你不觉得很像吗？就这样的 很活泼， 就是会吸引所有人把目光先集中过来。 但是你不觉得这首歌里面的弹弓少女太瘦了吗？ 我不看这个 就是我们听的唐朝那个时代的女性是很有丰腴之美的， 对 啊， 对， 所以这个少女们太瘦了之后，我觉得应该是叮铃铃铃铃铃铃铃哦，叮铃铃铃铃铃铃。 你说的那是？ 哎，我突然 进大内侍卫吧，好吗？ 穿越到花木兰的那个时候 啊， 就是当时花木兰她即将要被一个媒婆去好好打扮一下，说你看木兰你已经成熟了、你要给你们花家去长点脸，给你们花家去增光添容的时刻、你要必须的哈、打扮得有模有样。那个媒婆当时那个状态就是叮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 对，就像李逵似的是吧，出来了， 对，他差点化成李逵，我跟你讲 这个想象力很丰富、但是其实在刚才那样一首歌里面，我觉得其实也无关乎什么次元壁了、听着一个热闹还挺好。 对、所以这支很有特色女团呢，也是在国风这条路上呢，希望他们不仅可以走得长远，还能够走出自己的特色。 好了，说到你刚才这个胖瘦的问题，又带着 line 来了 啊。 很多人会给自己的一个身材或者说一个体重会有个 line， 就是女生尤其多，就告诉、我不能是吧，重于多少多少斤 啊、 一般说不能过百， 好女不过百 是 有这个说法的，以前说 可别这样、真的， 我们说的是好女不过的是 kilometer 公斤kilometer， 你这么想这就是真李逵了 不光是女生 就是出来了， 不光女生，我们的听友当中也看到，我记得应该是 Frank 吧，他有之前有一段时间名字后面会加一个后缀，就是体脂率不超过多少多少，然后体重会下降到多少多少。 你这头像你别信了，经常有那头像说什么减肥不成功不换头像， 哎，说就是你 就必须得，但我觉得无论男生女生可能对自己有一个要求，就我的体重不能超过多少，超过多少之后你也会觉得自己的身体包括你会觉得沉或者觉得不舒服， 负担过重， 对，那健康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来看看聊天室里面大家是怎么样在 deadline 哈、在这样的一个最后期限的这个话题当中来跟我们分享的。因为我看到的是 Sky 说，今天是给闺女去拿了幼儿园的入学通知书，可是报完名之后就后悔了，她想让她再多玩一年，在最后一天也就是今天，还是去在开学前的时候把这个报名书报名通知单给拿回来了。就最终还是内心当中感性战胜了理性，选择让他、对可以多玩耍一年。 好嘞，有人说你是什么 啊？ 梅超风本尊，也有人说你是周伯通的妹妹。 我始终可以保持一个这个哈，怎么说呢？一个特别 没关系， 童真童趣的心态。 行，自己不用解释，然后我就问你， 你拉我一把嘛，搭档。 好嘞，那这事我就不提了。 没事，你不是你拉我一把，不能不提啊。 刚才说体重是多少来着？ 好女不过， 英文怎么说的？ 好女不过 kilometer。 你给我解释 kilometer 什么意思？ 公斤啊？哦，不是公斤，是千米。哎，那公斤的话是kilogram 对不对？ 对，我在想我要拉多少公里才可以把从这个坑里面拉出来。 对不住啊！一下子这个这跑到这个几千米之外了啊！那是不是得放一下千里之外了？ 不对，应该是忘情水。你该忘的都忘了啊！ 好，之前我们在第一时段当中也推荐了一下陈耀川的那个华语经典的复刻企划，其实这首歌也收录在其中，是由落日飞车来重新演绎的老德瓦的经典曲目之一。 对，把这个原唱的那个味道里面加了一些迷幻的这种感觉， 很有都市的色彩。 对，就听着这样的歌，然后你开着自己的车，慢慢的融入这个夕阳里面，或者是都市的霓虹中。 爱追梦。一心只想往前飞，行遍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蓦然回首轻一跃，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追上追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我忘了这一切啊。 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生不伤悲。就算我会喝醉，就算我会心碎，不会看见我流泪。才明白爱恨情仇，追上追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我忘了这一切。啊，给我一杯忘情水，收回，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生不伤悲。就算我会喝醉，就算我会心碎，不会看见我流泪。就算我会喝醉，就算我会心碎，不会看见我。 当年的老歌《忘情水》，刘德华的金曲，像是浪子，然后呢，就是走在街头的时候，那种感觉，哎，饮下了一杯52度的忘情水，啊，就这个版本呢，我觉得就是零卡零糖忘情水， 零卡零糖52度，我一个不太懂酒的小白问一下，这是低度酒还是高度酒？ 我刚刚说52度的那个忘情水肯定是高度酒， 哦， 那这就基本上没有什么酒精的含量。 对，就是我会觉得其实落日飞车这个版本就是什么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有点翻篇了，只留下了曾经有过的一些交集和痕迹。 对， 爱与恨都没有那么清晰，往往有的时候是觉得人已经经过了一段时间，或者经历了一些事情的考验也好，或者经历一些人生当中的一些波波折折。 对，就是没有那个刘德华那个狠劲儿， 对， 那个就痛苦的感觉 没有那么痛那么深。 对， 对，这一版就更像是那种蓦然回首啊，我已在黑名单深处。 还好那人在灯火阑珊处就好了啊。 好了、好，刚才听了一首老歌的一个新唱，刚好呢我们今天测评了陈耀川的那首自己唱自己创作的歌曲 带我去寻找， 今天的得票数怎么样，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面，我们有83%的朋友选择了支持这首歌进入我们的曲库， 那就代表大家说上传咯。 对，那我们在这儿要给出一个上传的音效， 哎，恭喜陈耀川， 好，进入我们的这个选取的歌单当中了是吧。 也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会经常在节目当中听到他的这首新歌，听到重新翻唱这首老歌。 好，继续我们下班路上的音乐节奏吧。 我听到了有人说要把我的一些集锦剪下来，你们得说到做到啊。 早上用来做闹铃，下次起床 没道理在一起，你不需要不想要就别叫，我要陪你走到底。 说穿了谁也没有多牛，有去糟蹋的权利。你要知道别等到离开我才会觉得好可惜。你舒服的谁想走就走，干脆别在我的世界出现。 很无趣。这也要，那也要，全都要，坚持无可救药。我的需要不重要，只能靠配合你的不着调。 说白了，谁也不是个傻瓜，心甘情愿被玩笑。得不得到，别骄傲，别哭闹，咱们干脆走着瞧。 你是我的谁，想走就走，干脆别在我的世界出现。 编的不错，编曲 就是那个感觉底鼓特别的强，然后你觉得在低那个部分让你觉得咚咚咚， 对， 然后整个人就忍不住想跟着一起来摇摆起来。 对，中间有一段有点小复古的那种感觉，还挺酷的一首歌。 哎， 说到就做得到，说到就做到。回头我们就把二姐这个集锦啊铺出来，好吧？ 求放过。 窗户边的耳光有点辣，眼里下的雨水有点大，只是有点怕丢了灵魂的自由度。 现在有没有像打碟的感觉？ 有。 这时候你知道我要 Q 谁了吧？ 嗨 嗨，强先生好。 节奏驾到。 我们帮他打一个广告啊，每周六周日节目的时间是从中午的12点一直到下午的4点钟。他的广告词是怎么说的来着 ？Here comes the beat。 反而很无趣。我说得到做得到，不同道就没道理在一起。 哎，我觉得这个时候很有意思啊，因为他打车出行嘛，对吧？应该有一个司机师傅，然后在路上，我不知道他是放了公放听，如果放公放听的话，应该 他会跟师傅师傅他们的 Q 的是我。 我觉得他不会这么说。就是司机师傅来看一下，就是有没有一个戴眼镜的很看起来很帅气的男生。 因为他平常会喜欢戴棒球帽， 对， 然后戴一个黑框眼镜啊，然后会穿那种夹克。 你别说，再说也就是寻人启事了，好吧。 我是给大家一个搜索目标。 先生。 欢迎更多听友哈，在听到我们节目的时候也跟我们来保持互动和交流。你看我们的 DJ 在下班路上也会跟我们来互动，也会来聊天室里面跟大家来交流一下，多好， 节奏不能停了。这现在听上去算是一首老歌了。 Move like Jagger, Maroon 5. Just shoot for the stars. If it feels right, then aim for my heart. If you feel like it, take me away and make it okay. I swear I'll behave. You wanted control, so we waited. I put on a show. 这歌在 cue 你， 为什么 ？Move like 杰哥啊 ，Move like Jagger 。 一会儿是杰哥，一会儿是白哥，好吧，放过我好不好 ？Mr. 长、 哎，其实我今天刚就 说到忘情水，大家说这个开玩笑说52度啊，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这个啊，酒后不要驾车啊，文明驾车，文明行驶，礼让行人， 对，礼让行人这个很重要啊。 刚刚有朋友开玩笑，105度的忘情水， 烫嘴。 酒量其实也会有一个 line。今天因为说到这儿呢，我们就是可能会扩展到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的这个 deadline。 嗯， 当你知道自己的酒量是什么样子的时候，你知道控制自己的时候，其实就会有处于一个不败之地。 哇、哦！ 啊、 这个， 喝不过就跑啊，是吧？哎，不要强求什么，嗯。 工作任务总得完成，是不是？哎，说实话，人家说是有时候金钱不一定能够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但 deadline 可以。 时时刻刻有条线在自己的心里面， 对，这个不交的话明天班没法上了， 对我们来说同样很重要的一条线啊。嗯，好吧，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最后播放的这首歌曲是我们的一个同行啊，就是 扎 克辛、 哦、 啊 哦、哎、扎老师他要出新作了。 没有，这是你今天第几个坑？ 没关系，因为我不知道你要推这首歌嘛，所以我就问一下嘛。 对， 是首老歌是吧？ 对 ，Last Radio Show。 哦 ，Last Radio Show。 还是只有我自己，蓝天空的耳朵，只是我想象而已。可是我必须让音乐播下去。If this is the last radio show for me。是我们面对面，你也不认识我的脸，每天趴在你耳边说着最私密的语言，所以我必须让音乐播下去。 If this is the last radio show for me。 啦啦啦呀， 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你在旁边舞动什么 ？Last Radio Show， 我特别羡慕这样的嗓音 啊，就是觉得非常的深沉。 对，但是后面的节目还要继续，他们还要更低，因为是晚上的节目。 感觉你这么说话，这个后边 没法接了，是吧？哎、明天就是9月份了，我们可以放 September 了，对不对？ 对，同学们要开学的，哎、别讲恐怖故事了。好，谢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老白， 我是戴毅，拜拜！ 祝大家明天开学快乐！ 哎， 拜拜！ 7月份，梦想能够实现。 我在花筒背后藏着表情，我一定要告诉你，我一直陪着你。就算 This is the last radio show for me。 有没有人在这里？还是只有我自己？蓝天空的耳朵，只是我想象而已。可是我必须。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路虎发现运动版 P300e 插电混动版，30分钟快充，超长续航能力，购车免购置税。详询北京长久世达87885888，北京长久世捷63776777。 装修那可是大事儿，得谨慎；选材那可是细活，得对比；装修加选材那可是麻烦事儿，想简单。 啊哈哈！我是张云买手，整合一线大牌，配备5大空间主材，给您居然保障，享受先行赔付，打破价格体系，每平仅需299，主材包299一平米，没增项没管理费，还不快抢？4008180096，4008180096，居然之家创新推出，品牌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心无所限，即日起挂历Q3可享首付20000，月供低至2588元，一选方案，祝您轻松还款无负担，遇见高品质 SUV 的同时，从容拥抱精彩生活每一面。详情咨询一汽大众奥迪当地特许经销商。